胡闹啊，既然你能看出来这是高仿，那就说明他还是有破绽的吧。 嗯，我点点头，其实我还真不是懵的，刚才我就没客气，对着那花盆是又闻又摸，还拿指甲这儿抠抠那儿刮刮，所以很快我就看出来一些端倪来了。新的瓷器表面呢都会有很亮的光泽啊，也就是所谓的贼光，瓷器要做旧，首先就要把贼光给它去掉，这个倒不难，只要用腐蚀性的强酸在瓷器表面刷一层，瓷器就会显得旧了。这道工序在行话里叫咬。强酸不仅能够洗去贼光，还能够把瓷器表面的釉咬出很多小裂缝来，这就是人为制造开片。而这个东西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开片上。所谓开片是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，开裂的原因有两种，一是成型时坯泥沿一定方向延伸，影响了分子的排列；二是坯釉膨胀系数不同，被烧之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，因此开裂原是瓷器烧制中的一个缺点。但是呢，人们掌握了开裂的规律而制造出来的开片釉啊，也就是裂纹釉，反而成了瓷器的一种特殊装饰。宋代的汝官哥窑都有这种产品。开片又称冰裂纹，按颜色分为扇血、金丝铁线、浅黄鱼子纹，按形状呢分为网形纹、梅花纹、细碎纹等。我继续说，人为制造开片之后呢，再把瓷器像炖鸡一样放进加了茶叶、盐、碱、墨、染料、高锰酸钾的锅里头炖，这个手法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大部分仿造者都知道，但是要根据瓷器的质地和年代调控佐料的比例和用量，哎，那就得看个人功夫了。瓷器被炖过之后，表面的裂缝中就会渗进一些佐料的颜色，有的瓷器被咬之后呢还会喂一下，就是埋进土里或者用泥土在瓷器里里外外糊上一层，这些泥土中也会掺入铝粉、铜锈粉和铁锈粉等佐料。可是呢，无论咬还是喂，这件仿制品的制造者都做得很高超，但是他却因为急于求成而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开片。他呀一定是怕强酸去贼光的时候形成的开片不能满足需求，而在制作胚胎前他就加入了化学药剂，使得瓷器形成开片。虽然这种方法能够得到需要的开片效果吧，但是这种开片会深至胎骨啊，也就是在胚胎的里面形成，而瓷器的自然开片是仅在釉的表面形成的。我说完之后看看苏星海，又瞧瞧陆素心，我等着他们说话。陆素心嘴角带笑，显然我所说的都得到了他的认同。胡闹，你真不简单啊，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看出来了，当年这件青釉花盆可是足足难倒了我一个星期呢。我问道， 陆小姐，您跟苏老是？ 叫我素心吧，老是叫陆小姐听起来怪别扭的。苏老是我的恩师，又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。 哦，原来只是师徒啊，我本来一直以为陆素心跟苏家有什么血缘关系呢，以苏星海这年纪，就算有个陆素心这么大的外孙女也不足为奇。陆素心笑了笑，回过头来问 苏老，您觉得胡闹的鉴定怎么样？ 一直稳如泰山站在一旁的苏星海忽然伸手，他抓起了桌上的青釉花盆，我以为他是想看一下，怎料他突然举起花盆猛地就朝地上砸下去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顿时把我吓了一跳，我在一刹那间下意识地扑了过去，花盆很沉，我接住的瞬间就感觉到一大股力狠狠地砸在了我手臂上。陆素心也吓到了，连忙跑过来看我几乎已经趴在地上了，又赶紧来扶我。 陆素心又惊又疑地把我扶起来之后问道，苏老，您这是干嘛呀？老头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般淡定地摆摆手，然后对我说道， 胡闹，你为什么要救这个花盆呢？此物并非古董，碎也就碎了，倘若他日不小心流入市场，反倒成了祸害呀。 我抱着花盆是看了又看，发现在花盆的一侧有一条长长的裂纹，这应该是刚才在地上磕的。哎呦我的天，我要是晚一秒钟，这花盆就粉身碎骨了。哎呀，苏老，您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，高仿不是赝品，那是一种技艺和文化的传承，那既是如此，又何必非得毁了它呢？这件东西虽说是仿制品吧，可却也有不少年头了，毁了实在太可惜了。 我心疼地抚摸了一下那花盆上的裂纹。 哦，苏星海盯着我，那这么说来，你只是舍不得这件东西而已吗？ 我摇摇头严肃道， 我只是认为真若有罪，那也是罪不在器而在人心。我说完这句话，苏星海古井不波的脸上忽然有了一丝激动，仿佛这句话触动了他内心的某些东西。苏星海突然仰天长叹道， 青山兄啊，你在天有灵，可以瞑目了，今日余弟终于找到你的后人了，即便人面能仿，但人心不可仿啊。 我忽然看见苏星海的眼角划过一滴浑浊的老泪，不禁又想起了他刚写下的那句诗，就是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 苏老，您 待得老人心情平复下来之后，我试探着问，您刚才说什么后人？莫非我…… 苏星海拍拍我的肩， 这件官窑花盆是老朽年轻气盛时和人斗气所仿造，因为急于求成，就留下了你说的那个破绽。仿好之后，我十分得意，怎料被一个人一眼就给我看穿了。 谁啊？ 你的祖父，胡青山。 胡青山？这个名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， 我也不是没有追查过自己的身世，可是毫无头绪，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到底姓不姓胡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说天地，小说古玩生死局。 苏星海是个精明的人，他没有马上就把胡青山的事和盘托出，而是让我考虑一下，我若是真的准备好了，他随时欢迎我去找他。我拒绝了陆素心开车送我的提议，一个人走在街上，有些漫无目的，阳光十分刺眼，搅得我心神不宁。苏星海的做法是正确的，我的确没有准备好，我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在路口碰到了两个邻居，他们也没跟我打招呼，而是赶紧从我身边走过去，还一直指指点点的，嘛呢这是？我估计大概方圆十里都知道我家让警察给抄了，我也懒得管别人怎么看，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我烦心的了。 回到那间破旧的老房子，什么也不管，我直接倒头就睡。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大半夜。哎呀，我是肚子实在太饿才醒的。起床把屋里翻了个遍，翻得比警察还彻底呢，可我什么吃的也没找着。最后我决定出去吃宵夜，受不了了，好好祭一下自己的五脏庙吧。出了门往左拐，过两条街有一个夜市，那里烧烤炒菜样样都有。到了夜市，我直奔一个相熟的烧烤摊儿。哟，今儿生意也不赖，临时摆放的简易桌椅都已经几乎坐满了，这个点还会出来吃烧烤的，那多半不是什么正经人，以赌徒和无业游民居多。老板，我打了个招呼，要了10个烤串，一瓶啤酒。等东西到齐了要坐下的时候，我这才发现，哎，没位置了。转了一圈，看到有张小桌子那儿坐了个人，对面没人坐，我便走过去问道，老贾您这位置闲着呢吗？那男人点点头，哦，没人，你坐吧。我就不客气了，坐下来便开始吃烤串配啤酒，哎，舒坦。吃着吃着，我发现对面那个人在盯着我看，我也瞧瞧他，他也不避讳，继续盯着我。我心里骂了句，这人们有病了，但嘴上还是客气，我说这位师傅有事吗您？这个人摇了摇头，又啧啧说道，香啊，真是香啊。我十分纳闷，不是什么像啊，像什么呀？这个人40出头，四方大脸，浓眉大眼，虽说长相足够端正大气吧，但是可惜五官面相太过路人了，并没有让人有多少好感。他说，这位小哥啊，恕我冒昧，我是说你像一个人呐。哦，那您说我像谁啊？我能先问下你贵姓吗？问我的姓儿，我觉得有点不舒服，一个陌生人上来就神神秘秘的，还要问我姓什么，这不由得让我提高了警惕。我随口说，我姓陆。说出来之后我自己也有点奇怪，我怎么就跟了陆素心的姓了？我这人一听顿时流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。姓陆啊，那你祖上都是姓陆吗？我点点头，装得一脸无辜，是啊，我爸我爷爷都这姓啊，怎么了？这样，那真是巧合了，巧合。说着这个人便喝了口啤酒不再说话。我看他不说话我可来气了，话说一半钝刀子磨人啊，各位。我说，这位老兄，没你这样的啊，话说一半不说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这。 小兄弟不要生气，我本来以为你是那个人的后代，所以才和你搭话，既然你姓陆，那就是我搞错了。当然你若是想听也行，只是说来可是话长啊。 嗨，这大晚上的我也没什么事儿。老兄你要是刚好也闲着，你不妨说说，话长就长呗。兄弟我再请你喝点酒再吃点串。老板，我这再加40瓶啤酒，再来20个斤啊。他也不客气，拱拱手道， 那我就先谢谢了。 又让老板弄了几瓶啤酒一些串，我们两个便开始闲聊。我假装不在意的随口问道，老兄，你前面说我姓陆就没关系了，那不知道我姓什么才有关系啊？ 姓胡。 我这心里头就是一凛，汗毛都立起来了，是哪有这么讲的事儿？但脸上还得不动声色地问，哦，这姓胡怎么了？